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5月10号，星期四。听到节目的听友们，举个手，看您晒黑几度了。北京正值春季向夏季过渡阶段，现在早晚仍有些许凉意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8到25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5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丰台、海淀在18到28度，大兴在17到27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黑龙潭在14到27度，京东大溶洞在16到27度，香山在18到28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减肥时要避免哪些误区呢？在减肥的过程中，如果想让减肥达到成效，不要每天只运动30分钟时间，这样完全达不到燃烧脂肪的强度，最好每天运动1个小时左右。有人认为通过吃辣椒能够燃烧脂肪，其实辣椒减肥的作用很小，如果长时间这样吃的话，还可能刺激肠胃。在减肥的过程中，千万不要让身体承受突然的负担，不管是饮食的负担还是运动的负担，突然的加强对身体都是不利的。生活在帝都这座快节奏的城市里，每天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，心里却向往这宁静的古村、温婉的水乡、文艺的村庄，总想着要去凤凰古镇、鼓浪屿。你不知道，北京就藏匿着许多静谧安然的古村，比如宋庄原创艺术聚集区。以前呢，这是个画家村，现在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原创艺术家聚集地，可与法国巴黎的巴里松、美国的 SOHO 等知名艺术聚集区相提并论了。这里一栋栋的居民被装点成极具特色的工作室，在村里可以看到各种艺术涂鸦，有抽象画风、油彩画风的。怎么样，想去当一回文艺青年吗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无双比你最了，

弄错了的车站，你给了我一个开放的胸膛，滴滴答答，时间忧伤而欢畅，在生命摇篮里徜徉，滴滴答答，时间忧伤而欢畅，在生命摇篮里徜徉。 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节目。5月18号当天呢，北京市99家博物馆将对市民免费开放，其中包括国有及非国有博物馆。而不少博物馆根据自身的资源特点，策划了93项主题活动，其中包括46项展览、5项讲座、42项活动。市民还可以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在线体验博物馆文化，可以说是足不出户就可以领略到博物馆文化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 天风